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闰六月特别节目。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，我是维刚。 我是希杰。 我是蓝肉丝。 我们这一集呢是第八季吗？ 不是哦。 那我们这一集是 大家太久没录了是不是、啊、默契都不见了。 没有没有，维刚，我们维刚，我们这一集我在听你讲啊，但是为什么要有一个那个 gap？ 哦，我以为要 给你来大声喊出2017年 默契已经不见， 六月特 别是我吗？ 你以前都会喊，但你现在没有。 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刀都不会剪， 我 一刀都不会剪。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放上去，好不好？效果不错呢。 以前你都会喊，太久没录， 我再重新来一次，就是 好，来吧。 我刚刚有说不是啊，我以为下一次就刚才接别人。 好啦，再一次啦。 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2017年闰六月特别节目。 嗯 嗯， 对， 闰六月，大家知道什么叫闰六月吗？ 希杰知道什么是闰六月吗？ 我本来不知道，我今天长知识，因为刚刚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查了闰六月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录闰六月？因为我们六月农历六月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录过一次特别节目？如果说我们这个月闰六月没有录的话， 六月， 那对不起闰六月，因为他们明明都是六月， 真的 公平， 真的，而且闰六月很难出现呢， 所以我们一定要录一集， 是不是？ 是多难？ 没错， 有多难出现？ 大概就十几二十年一次咯，是不是李希杰？ 我不知道，不是四年一次而已吗？ 我是知道那个， 你刚刚不 是，我 是 知道1995年有闰八月， 对，是不是？ 所以现在2017嘛，隔了至少二十几年， 对，而且还没有轮到八月哦，所以你才六月，他很久以前才闰过，对不对？ 一个人一生顶多遇到三四次的闰六月，是这样子的概念吗？ 没有，不是闰月，遇到三四次的闰月，但是遇到闰六月， 一个人只会一次， 不是你一辈子可以遇到的 哦。就跟哈雷彗星大概同样 详细的数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会有那个网友来纠正我们，下面附一大串连结论。 好，不管了，反正总而言之，今这个月就是很特别啦。 对，特别到我们必须要纪念他。 要对，我们要特别来录一个节目，在这么没有默契的情况之下录一集节目。 因为我们太久，但是好啦，这边讲认真啦，闰六月其实有一个习俗，闰八月没有，但是闰六月有。大家想知道吗？我就不卖关子了，直接跟大家讲好了。闰六月呢，就是出嫁的女儿呢要帮父母添寿，要买猪脚面线回家给爸爸妈妈添寿。不管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在这个月生日，你都要做这件事情，就可以让他们延年益寿。 哦，蛮有孝心的一种表现。 而且要在闰六月开始之前哦，所以是在五月底。农历五月底之前就开始，你开始闰六月了，这60天不，28加28，56天到60天之间，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了。要闰六月前完成，就是小小民俗知识， 科普一下民俗知识。那我们就来录我们的闰六月特别节目。 没错， 这一集节目呢，我提了一个意见，就是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。大纲目录的概念， 嗯， 那我们今天会聊三个项目， 三个 分别是蓝豆丝要聊的 香港行， 哦，蓝豆丝的香港行。那希姐你要聊什么呢？ 空拍机惊险事件。 好，希姐的空拍机惊险事件。 然后维刚我呢则是要聊最近挖比特币的心得。好，那我们要由谁来开始呢？ 当然是由我啊，我就第一章啊 Chapter 1。 嗯，好， 那他听完蓝道师的时候就可以关了。 嗯、啊，不要这样啊！ 是不是很 棒？等一下，搞不好我会一直想补充，一直想补充，补充到最后一秒都还在补充，就以、哦、因为我太久没有录的个性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刚才前言论六月的前言已经过了，我们就要进入第一章的主题喽。 蓝豆师的香港之旅。 对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这么热的天气，我居然出差去香港，根本就是上天就是想考验我啊！对，不是考验我的智商哦，是考验我的 EQ 哦， 真的 看我在香港会不会大爆炸，真的。而且一个人让我一个人去，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好的是你没有别人可以发脾气，就是你只能默默自己承受，但不好的是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扛，都没有办法有那个同行的有人帮你分担。好了，那就开始哦，就从我公司出发开始好了。就是我们 B 公司呢，因为刚好有个同事，他的哦牵扯到好远，他的哥哥的同学的妹妹，在网络上分享了他哥哥在当那个包车的那个司机，就是他的车队全部都是 Benz 350，所以我们公司出差呢、都会用他的车队来做机场的接送服务。你知道他那个车子专业到什么程度吗？就是然后我们出发前就要先跟他订嘛，对不对？他专业到什么程度吗？他在车出发前两天就会传简讯或是 LINE 给你说，某某某某你好，您订的班机是您的航班是多少，然后以为你安排什么司机，然后几点会在哪里接你这样之类的，类似这种就是很制式化的简讯，但是你看到就觉得好专业哦！我两天之后出发行程完全不用担心谁要送我去机场哎、 好窝心哦！ 对啊，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这自己真的是 businessman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商务 是啊， 对 ，businessman 的中文是什么？ 商务人士，谢 啊，商务人士。 对，就是很专业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哇靠，这等级差太多了，就从工厂女工，然后变成商务人士的感觉， 跟上一间公司 蓝领变白领。 有一点，上一间公司出差顶多是去英歌啊之类的，但这一次就不一样。然后你知道吗，坐进去之后他还会特别把那个副驾驶座的椅子往前挪，所以你坐进去的时候你完全的脚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伸展到一个不行对，伸展就是你可以完全真的非常舒适。然后他旁边还会放一瓶水，就是矿泉水，但是就会，然后再来是他车子里面有 WiFi，就是你可以连 WiFi， 你知道吗？ 让 你对，让你觉得就是你随时还在跟这世界接轨，不会因为你要坐飞机而就好像就是断了跟世界断了连线之类的。就是在你前往机场的路上，你还是觉得说哇，天哪，真的太舒适的一段了。然后好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要从到机场之后开始一直讲下去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大概会有两个小时吧，对不对？ 然后我很有耐心的， 大家对大家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两个小时的蓝豆丝了。 没有，然后呢？到机场之后，因为出差的关系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平常我自己完全舍不得坐的一家航空公司，我不说是什么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完全舍不得订的一家航空公司。 华航哦， 华航怎么会舍不得订呢？ 是不是有开医院？ 当然知道不是华航， 还是大学、 是吗？反正不是华航的那一家 哦。 我也知道不是华航 ，Hello Kitty 啊、，Hello Kitty 另外一家就一家有吧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说，对，反正我不能说，反正我很期待那一家，因为听说那一家的空姐长得比较有福气，就是不是衰衰的脸，就是她不是以漂亮取胜，但是她是有福气脸取胜。就很 就是虽然我不想要做到好 Kitty 鸡，但是就觉得说，哎，那鸡上的餐点啊，一定值得期待，因为毕竟有一集讲到说，蓝豆丝本人很喜欢吃飞机餐， 超喜欢飞机餐的，哇！ 对我好，我超期待，你知道我在机场，我可以去吃饭，然后去报公司的账，但是我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我就是要吃飞机餐，我居然没有这么做。然后我觉得等一直等就忍着肚子，你知道吗？肚子饿到一个不行，但是我就忍，我想说等一下的就是一定更好吃，因为我现在那么饿，等一下飞机餐好上加好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一直忍一直忍。然后结果没想到，因为飞香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，他给你什么？ 面包。 就是点心，对，就类似面包的东西。天哪，我都傻眼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说这开玩笑吧，等一下应该还有主食之类的。这是前菜吧，就等一下应该有一个正餐上来。对，但那就是全部。那我就只要勉为其难的就把它吃掉，我想说算了算了算了这样之类的。反正到了香港，我就安慰自己说，反正到了香港茶餐厅这么多，一定还有好吃的宵夜等着我这样之类的。而且我香港同事也推荐了一家餐厅，然后本来要去吃，好就算了。然后 对啊，所以说航空该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餐的话题已经结束了。 对，我不想再提了，但是等一下还会有回程。回程的时候我会再说一次。对，然后反正我就觉得他有一点令我失望，但是就算了，就是第一次搭乘嘛，彼此还不熟悉，就给点面子好了，就评价没有给太差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呢，原本可以搭机场快线，因为公司体谅我是一个就是弱不禁风的女生，没有到弱不禁风，但是就是个女生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好，你可以从机场坐计程车回饭店，那就太棒啊，香港计程车那么贵，对不对？那一定要就是有没有就是公器私用一下了。然后 香港的计程车在过那个桥啦，什么隧道、海底隧道的时候，是不是过路费要你付？ 没错，他会在，你知道吗？他跳完表之后呢，他就会，你到地点之后，他就会算一下，说他过了几个隧道，然后算了你从机场出来要加机场的那个税嘛，然后过了几个隧道，过了几个过路费，他全部都加上去，最后比如说总计263，然后他附加费再加90几块上去，就变350了。就是那 个 加费是你完全 去香港的时候， 对， 那个就是这个恐怖的记忆都涌上来。 因为我觉得那附加费是一个很奇怪的 range， 它附加费可以加到很多，只要你， 对啊， 你对它只要有那个名目，它就，而且它那个在那边算，然后就按一个数字，我就吓到了。他没有跟我讲他不会说，因为刚好我们过了三个隧道，一个隧道10块、30块，然后再加上过路费多少，他没有那样算给你哦，他就在他脑中然后就按了一个数字，然后那个收据就跑出来了。然后我想说，那还好我是公司账，要不然的话我自己的话，可能就是当下，对，当下就觉得说你坑人吗之类的。好，在上计程车这一段呢，我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司机，他一上来他就问我说，我就告诉他我要去哪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我讲的是中文嘛，还有讲英文，所以他就说你不是香港人。我想这很明显嘛，香港人会搭计程车回饭店吗？ 不会。 对，我不是跟你讲说我家是在住在那个香港岛的哪里，我不是要去巷子里面，我是要去一间饭店，你问我是不是香港人，这也太好笑了。 可能也是一个开场白破冰。 对对， 破冰， 对，破冰。他说你从哪里来，我就台湾，然后他就说台湾女生都像你这么漂亮吗？哦，真的有破冰。 哦，超破冰的。 真的有破冰。然后他就说台湾女生声音都很温柔，然后我想说心里就 OS 对，只有声音而已哦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你哦，因为我就在 LINE 嘛，然后他就说你男朋友在等你吗？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么问，难道很多台湾女生都来香港找男朋友吗？ 然后我说没有，就同事问我到了没，我就跟同事汇报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说没有。他说那你几岁？然后他说就某个岁这样。然后他就说啊，这样，他说这样的话，这样都没有男朋友，那你是不是自己是同性恋？你自己不知道？ 哇哦，这个破冰破太大了，这已经全破了。 这根本就是冰山崩了吧？就是你知道，就撞到冰山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，嗯，这个我要怎么接？他说你自己是不是同性恋？但你不知道。我觉得他非常认真呢，因为他很想了解说，为什么我这个岁数没有男朋友， 有点受伤。 怎么可能？哦，他有啦，他有客气问说，你怎么可能没有人追？我现在想说怎么可能没有人追，对，怎么可能， 有点那个三温暖的感觉。 对，不是，我也觉得怎么可能。 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，因为你太忙了，你太忙了，每天都给我工作到几点，对不对？ 这什么，对啊， 而且你是 businessman 欸。 对。对，我自己是同性恋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对，反正就在车上就觉得超搞笑，后来我就不讲话，他也没有什么在讲话，就专心开他的车。然后我发现，然后就结束了这一段奇遇这样子。然后到了饭店之后呢，因为有同事会合，所以我们就要去吃原本的茶餐厅。这个是香港道地的同事推荐的道地茶餐厅哦。 嗯， 所以我们就很兴奋，我们就一样就是到那边之后，坐计程车到那边之后。然后司机大哥就指着外面说在那，然后但是没，他就用广东话讲，他就说没开的意思。我们就看过去，果然 木板都钉在门口，然后写说七月中装修。 合理嘞， 所以你们就叫了那个 Uber Eat。 没有，我们就请了我们赖上的好友李希姐先生本人，因为他对香港有非常丰富的旅游经验，所以我就马上问他说：“哎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？快说！”他马上就是像翻字典一样，哎，查给我们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找到另外一间茶餐厅。 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时候我本来在干嘛、啊？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过程中我在干嘛？ 你先补充一下， 那个 请啊，请 好啊， 可以 那天 可以， 我印象中说。你好像很晚，好像在台湾时间可能九点十点 了， 对，丢的。然后其实我隔天要很早起， 其实也是香港时间。 对，我隔天要很早起来，所以我很早就已经关灯，刚躺在床上，然后突然就赖一下，噔噔，然后我就谁呀、啊？我还谁呀、啊？的一下，蓝豆丝，天哪、啊！然后是叫我茶吃的。不敢怠慢，你知道吗？立刻开灯，坐起来，打开笔电，Google 地图搜寻一下。不敢怠慢，你知道吗？整个精神都来了，因为我怕我只要慢了一点，晚了一点，你就会发飙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 我必须说，当天李希姐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，你知道，出乎意料，好到我在我同事旁边都好有面子。 所以说那个茶餐厅的等级不错。 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饭，然后隔天因为我们各自都有他去香港受训，但是我是去香港开会，所以我要回饭店准备会议的内容，所以就大家就各自、我们住不同饭店，所以就解散，吃完就解散这样子。好，隔天呢、到了香港的办公室之后，哇，感觉真的，你如果说在东区看到很多 businessman，你可能觉得习以为常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去香港看到 businessman， 那感觉不太一样哎、因为他们高矮胖瘦各种颜色都有， 各种颜色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是， 国际化的， 对，除了国际化之外，他们的身上的衣服西装不是统一什么深蓝黑色或是什么卡其、没有哦，就是彩色的。是彩色的正装，那个视觉效果是有一种冲击感，你知道吗？ 很潮是不是？ 对，然后男生还会在西装那边放个手帕，就是是那种领有点是手帕，然后会把那个脚脚拿出来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型男，你知道吗？ 我懂我懂。 对，然后哇，就是感觉哇那种感觉，然后演女生呢各个都长发披肩，然后就是那种很随性的长发，但是明就是有，但是又有一点点造型，然后头发反而不是五颜六色，就是黑色或是棕色这样子，然后但是都是顶个大浓妆，眉毛、眼睛、嘴唇是重点，然后还有两颊的腮红， 这是他们标准战斗妆。 对，然后那个视觉感很强，而且他们女生呢，因为说实在的，我本人是比较没有自信，所以我不想要露出来的地方是不好，就是不完美的地方我不露出来的。所以，但他们不是，他们不 care， 就他们真的不 care。当你不 care 的时候，别人也不会 care， 就是一种自信心的展现。 对，我觉得哇，这个女生她虽然身材没有到很完美，但她敢这样穿，然后穿出来的那种气场超强，那种感觉，就是反正就是眼睛很冲击就对了，视觉效果整个超冲击， 让你更加的以当一个 businessman 为荣。 有，当下就很想把那个西装外套脱掉。 那我可以问一下， 穿太老气了。 我问一下，那像你在台湾算是非常正的这样一位女生，去了香港之后会变成是村姑吗？有这种感觉？ 普妹 变普妹了。 就是很没有气势，就可能在办公室是倒茶水的而已。 我知道，就是太过， 就是不是那种气势， 太过保守了，是不是？ 太过低阶的感觉，我觉得，就好像刚毕业都穿得好好的这样。 我懂你的意思， 没有，就是没有在制式之中添加一些个人的独特性。 对， 你还在那个 制式中， 初学者的， 对，就是还在跟大家都穿一样，就是让大家没有差异性，跟大家没有差异性。 好，继续分享， 真的不容易。 对，好，然后因为刚到，我们是下午的会议嘛，所以中午呢跟香港同事寒暄了一下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下去食堂，就那个 food court， 就是有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个叫美食街这样子的，然后他们美食街超厉害的哦，他们有设很多贩卖机，他们是用贩卖机去选餐，然后弄出来收据之后，他们可以直接用八达通，就是 BB 像我们悠悠卡直接BB 卡，然后之后拿那个点餐牌去，比如说有十家餐厅在里面，然后去你要的那一家餐厅排队领就好了。所以他们非常的那叫什么电子化吗？因为你点餐的时候，那个餐厅就知道说我在哪一个贩卖机上面有人点了什么餐，所以我下一个就要准备，就等一下他就要来领餐了。就你可能在门口的点餐机点餐，但是那个餐厅可能要走在里面转角第几个摊位，但是他可能你走过去的路上他就开始准备了。 他也不怕你不来领嘛，反正你已经 付钱了。对，因为你已经付钱了， 蛮 聪明的，所以他不会造成美食街大排长龙， 感觉很有效率。 美食街的动线的规划非常有效率，而且不会占空间。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占空间？不会有人等在那个你前面有柜台要结账，没有，就是餐厅的前面就是给餐的地方，给餐的地是负责给餐和主餐， 天哪， 不会有人在那边按收银机收钱，然后再去弄摸食物，不会。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那个功夫足球里面那个每秒钟几十万上下， 对， 他们已经有效率到这种程度了， 没错。而且好，你不要说什么可能没有摸到钱，那如果没有八达通的人呢？没有八达通的人，你们去点餐之后，你因为你没有付账，所以你拿到那个号码，就是你的点餐上面的纸，比如说你是鱼丸汤粉什么的，那张纸你没有付钱，对不对？你就要走去中央的柜台，就好像百货公司有个服务台就在中间而已，你就去那边付钱，那时候你的餐点才会被送进厨房去煮。 是不是很酷？ 酷， 效率至深的地方， 真的非常，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动线的规划，让你可以多好几张椅子和桌子在那边，所以好，这个是赞叹之二。哎，已经好几个，对，赞叹之二，刚刚是那个视觉效果的赞叹，现在这个是那个 点餐， 对，哦，计程车那个算是开胃菜喽。又开胃菜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他们就是点效率的赞叹，然后第三个赞叹呢，因为我其实有点紧张下午的 meeting， 因为我必须做报告嘛，然后我就有点中午又吃不太下，因为又热，但是我就跟大家还是就是随路径随俗，跟大家点一样的，我就点一个最普通的，也是最便宜的，叫做鱼蛋鱼片，那叫什么粉丝鱼蛋鱼片粉丝汤这样子。那鱼蛋呢是白色的，全白。那其实我本来对丸子类的东西不是很喜欢，除了贡丸之外，丸子类的东西没有很喜欢。全白的鱼蛋，我想说那就是一般的丸子吧，就是鳕鱼丸啊那种的椭圆形的，然后像棉花糖这样子，全白哦。然后想说这色素不知道加多少之类的。就没想到咬下去之后完全改观，那个惊艳程度，我没有人知道我在惊艳什么，但是我惊艳了。 撒尿牛丸 就是不是比撒，我觉得撒尿牛丸有点太，因为我没有吃过，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名过其实。但是这个鱼蛋，哇塞，它非常的那个朴实不华之外，它真的，人家说弹牙弹牙，怎么可能弹牙？你怎么可能想象什么东西弹牙？没有，它就是弹牙。 哇哦， 形容的好， 好饿哦。 你知道，其他人因为我同事， 你好敷衍，但是好逼真哦， 好画面。 我香港同事在那边讲他们中午 gossip， 就是那种八卦，就像广东话讲，我就偶尔听一边听。那我咬下去这个鱼蛋之后，哇哇，我就心里就哇哇这样子，哎，不是一个哇，是哇哇，你知道吗？真，你那个后来，因为鱼蛋有三颗还是四颗吧，我本来想说啊，那个不好吃的东西要迅速解决，但是我没有，咬了半颗之后我就放着了。因为我觉得要留到最后再吃，对，因为真的太好吃。你知道它里面没有包馅，不是说咬下去会有汤汁、有肉汁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包，它整个就是用鱼浆做的，就用鱼浆做的一个丸子，然后它里面很平滑，就咬下去不会有什么纤维，或像贡丸一样有洞，有没有？有空气的洞？没有，它是平的，是满的。然后非常弹，真的那种弹的感觉，我觉得我目前还找不到任何一个食物可以形容，它就是鱼蛋本人。 鱼蛋本人， 对。 哦，那除了鱼蛋之外，还有其他美食吗？ 那一碗其实就是鱼蛋、鱼片和面，白面、白面条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。整个非常大，我原本还跟我香港同事说，其实我没有什么胃口，刚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然后觉得香港很热，我没有什么胃口。没有哎，还是吃光光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人太奇怪，不是没有胃口吗？ 平常吃更多啦， 就觉得我他可能对他可能平常吃很多，这个叫没有胃口这样。因为这个太好吃了，他们就在这边讲话的同时，我就会一直一个人嗑完一碗汤面那样。汤面哦，你什么时候看过我吃汤面？ 因为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，吃汤 面真 的不容易、啊。 真的，那个鱼蛋真的不得了，我觉得我一定会为了再去那边吃鱼蛋，然后特别过去办公室。 拿个文件，上次笔电忘了拿，我再坐飞机来拿、 哦。我觉得笔电有点坏掉，我特别拿过来修，因为不能空运嘛，对不对？对。 天哪！ 然后好，这就是第一天。第一天的下午，我就在整个很紧张的情绪上面度过。但是因为我老板有挺我，所以他可能有先打 pass 说，哎、欸，对，对我要手下留情之类的，所以就。 就大家都说我们台湾 team 做得不错啊，然后你看大家可以学台湾 team 的做法，尤其这个什么 action 都可以拿来用这样之类的，就心就是很高兴之类的，虽然我一直在抖，就还蛮紧张的，但是就过了。然后晚上呢，哇，重头戏，非常的重头戏，有多重呢？ 多重？ 快讲！ 然后我们晚上要跟老板去餐厅吃饭，这本来就想啊，天哪，又好不容易过了下午这一关，又要去吃餐厅吃饭，是要怎样折磨死谁啊？就不是只有去餐厅吃饭而已哦，我们要坐渡轮过去。所以我们就一行人浩浩荡荡，跟着老板， 等一下 还是坐地铁？ 你该不是去食神那个船上的那个吧？餐厅 ？Oh my god！ 这不是，没有那么容易猜到。对，没有，我们跟着老板。我发现香港人不管是就是等级就是位阶怎么样，他们还是蛮喜欢坐地铁的，因为可能交通真的很差吧。所以我们就大概一行人，就是也是各种颜色都有，大概十几个人就坐地铁去，然后我们就坐到香港站那一站，然后香港站呢，我们就一直走，在香港站里面很大，然后我们走到某一个码头，应该是天星码头啦，我没有看到地名，走超久的，而且因为我要报告，所以我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，我觉得这样硬着头皮走过去，硬着头皮哦，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的路，因为要一直换车嘛，然后要一直走路，然后走到那个码头，然后我们才被告知说我们要坐渡轮，而且坐那个渡轮呢，不是普通的渡轮哦，是有那个帆船的，就有帆布的，弄得好像海盗船那种。 该不会是张什么的吧？张大什么的？ 对对对，就是有一个那 红色帆布的那艘帆船。 对，红色帆布，没错没错，就是它。你们有坐过吗？你们有坐过吗？ 我十一月想要坐。 我觉得真的可以哦。 张宝什么的？ 因为可是呢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是那个，我有拍照片。 那要订 等一下再看，等一下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香港的，就是负责这一次 workshop 的人，他们有负责弄的鞋啊。 对你们太好了。 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坐上去之后，每个人他就先来问说，要红酒、白酒，还是啤酒，还是果汁，就是有四种可以选。在上面一开始就问这些，然后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是6点多，就是有点黄昏的感觉，然后他就沿着维多利亚港绕，他就是驶出维多利亚港，然后绕一个半圆到对面，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概念吗？绕了半圆，然后他在中间还转弯哦，还在掉头，所以让你可以一直直视维多利亚港的那种概念，然后缓缓的前也没有缓缓啦，但他就是前进之后到了对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就是从黄昏到晚上的那一段时间，日落时间我们就在船上度过这样子。有没有觉得哇 好棒哦， 不虚实情的感觉。 你真的已经变成 businessman 了，还有这种上等招待。 哦，我告诉你，下了船之后还有重点，重点就是香港的大楼不是一层比一层大吗？我就说要2个小时了，我讲很快了。就是下了船之后呢，香港大楼一栋比一栋高，对不对？ 对。 我们就去找了一栋大楼里面的28楼的景观餐厅，面对着维多利亚港吃饭。 酷欸， 吃饭的时候会谈公事， 那间是米 其林会吗？ 哦，我觉得吃饭的公事就是比较 social， 不是真的公事，但是你是跟公司的人在谈嘛，所以有点像是公事，但是就是大家会言不及义，但是还是会一直想要讲话，因为大家不想要气氛干掉，大家都是专业的 businessman。 OK， 那你们是用那个 英文 北京话呢，台语呢， 英文 是英文哦，原来是 businessman 用的 English 啊。 对，我们用共通的语言。第一个，因为我们有香港人、韩国人、日本人， 然后中国人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澳洲，所以还有一个是新加坡、印尼那边，他应该是泰国人，所以我们就用英文沟通。然后那一家餐厅是米其林餐厅哦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？川菜。 哦。 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之中，你会有两杯饮料，一个是气泡水。你不要以为气泡水是你一个人一瓶喝完就没有，没有，服务生会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帮你加。然后，一杯就是红酒，就是大概半杯的红酒，先倒给你。如果你喝完了，服务生也会帮你加之类的。 天哪，好想当 businessman。 但是 businessman 就是要你也要付出一点东西，比如说你在欣赏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跟大家讲说。哦，当地啊，香港的人啊，他们就要讲说建筑物啊，然后灯光秀啊。哦，对，刚好八点有灯光秀。 嗯。 然后，但是因为我们吃的是川菜餐厅嘛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有点过辣，就很容易吃到花椒。他那个整个餐厅的制造一个非常昏暗的灯光，所以你就很容易吃到一些小花椒就沾在食物上面。所以就是我过程之中就必须要一直喝水喝水喝水，就感觉很饱，因为又是气泡水，然后因为辣的关系，所以你就要一直喝一直喝这样子。但是食物真的好好吃哦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东南亚，不是东南亚，就是香港人会吃一点辣了，因为整个环境气候非常的潮湿热，所以他们要吃一点辣才会除去那个身体的那个湿气。 哦，今天长了很多知识哎， 真的哦，是不是这一趟很有收获吧？ 真的。那晚餐之后呢？ 晚餐之后吗？晚餐之后呢？我们因为大家就会聊，刚好大家不是说跟老板在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很有压力或什么？还好还好，我们几个呢算是小喽喽的啦，因为就分一桌，因为他就分成两桌，然后老板呢和当地主办单位主办的人就是他们一桌，然后我们几个从不同国家来的，我们就一桌。所以大家就聊一下各个国家的情形啊，然后主要就是在食物上面，因为我们有大概十道菜吧，然后每一道上来就我们就说，哎，那这一道菜在你们国家什么料理啦、啊？我们在怎样之类的，反正就围绕在料理这件事上面的话，大家就觉得还 OK 这样子。 要不 然就是结束了这么， 要不要让蓝豆丝先休息一下，然后中间穿插我和你的。然后蓝豆是在分享第二天和第三天、哦、我讲完他再分享第二天、哦、然后呢 哦你说我先讲我的一之一就好吗？ 因为你现在还在第一天嘛，对不对？ 哦好啊，那我对我现在没有，我现 在 不是已经第六天了吗？ 我现在在第二天我现在已经讲到一之二了好吗？第一章的第二节了、 okay. 没关系，我等一下第三天 我们中间都还没有休息，我怕有些人已经在玩手机就是听众 我没有啊，他们才不会这样对我是吧？ 为了 我们 把全部听完， 稍微回顾一下蓝豆丝 哦，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蓝豆丝这一趟的旅程，有坐那个名车，脚可以撑得很直， 对， 然后期待了航空公司的飞机餐，但是有点失望，计程车的有趣的前菜的谈话，然后 businessman 的穿着打扮， 对， 还有 businessman 的这个高空晚餐。 没有鱼蛋你忘记了、 鱼蛋哦，看我有没有吃到鱼蛋我没有体悟，我在回顾的时候居然落了鱼蛋，我有 很 认真的专心在听、好，但是我也蛮认同希姐的想法，不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稍后回来的时候让希姐穿插一下她的， 我的很简短。 好，我讲到一之二哦各位。 好，那我们先让大家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。 敬请期待润六月特别节目下篇。